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开课本的第49页。好，还有这个讲义27的第2页。好，那么在课本呢，我们是讲到第4项，好，能住正法。那么在讲解批评记的时候呢，现在正讲解到这个相似正法这一段。十复有一类，本性愚痴，多行谤毁，比于九种内证住心，不如实知；于地观行、念住观行，不如实知。由不知故，为他宣说，为信解作意，是奢摩陀品；为信解作意，是毗婆舍罗品；为信解作意，能得究竟。自意习行，如是相行，当知一名相似正法。复有一类，本性愚痴，多行谤毁。本性愚痴呢，就是说这一类有情，他虽然能够学习佛法，他也能够分别种种的义理，但是呢，以少为足，不依法来实际的修行，停留在这个文思会中。那么还是在有漏位呢，就觉得已经成就了，所以说他是愚痴。多行谤毁，因为他只是以世间的智慧来做分析跟比较，而不是为了求断烦恼障、断所知障，所以他学习经论的目标呢有偏颇，于是就堕入了批评、毁谤佛法各宗派的义理当中。那我们应该知道，学习佛法的目的啊，是要转杂染成清净。不是将佛法当作戏论，将佛法当作戏论的话呢，就不能够得到佛法的义力。这个一般讲的就是大部分就是属于现在的研究学问的学者啊，这一类的人，他虽然聪明，但是呢愚痴，啊，愚痴就是没有智慧的意思，啊，聪明的人不见得有智慧，聪明的人不见得有智慧。所以他学习佛法呢，并不是为了要求了脱生死，只是在做各种的分析比较、做批评而已。比于九种内证住心，不如实知。九种内证住心呢，就是从一开始初修奢摩陀的止，到成就欲界定等持的一个过程及方法。这个欲界定呢，难得易失，它的定力呢并不稳定，所以到达欲界定以后呢，就应该继续的修习，达到初禅的净分定啊，也就是未到地定。到了未到地定以后呢，定力就比较稳定了，也有清安乐，所以呢就称为得三摩地。那么到了未到地定以后呢，又再修习，就能够证得根本净律啊，也就是色界定。那么这个时候称为三摩地圆满，但是呢，这时候在根本净律中呢，还有爱畏贪、有慢心、有恶见、有无明等烦恼随顺的升起，所以又继续的修习呢，使这个心呢远离这些烦恼，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能成就，并且能够引发殊胜的神通，这个时候称为三摩地自在。所以三个阶段，得三摩地、未到地定、三摩地圆满，就成就了根本净律。三摩地自在，就是根本净律中把这个烦恼呢，把它扶住了。那么详细的话，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卷20的修所成地。这个内证住心的证呢，就是指这种修奢摩陀而成就九种住心，这个得三摩地、三摩地圆满、三摩地自在的方法呢，只有佛法中有，外道是没有的，所以称为证。那么有人说啊，我们先跟外道修止啊，那么得了禅定以后呢，再依照佛法修止观的方法呢，来修止观。其实佛法中里头也有修止的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是外道所没有的，而且这种方法比较清净，所以还是依照佛法修持比较好。如果你跟外道学习修持的时候呢，你的思想并不稳定啊，那么你的思想很可能就被外道同化，会有这种问题出现。所以九种内证住心呢，就是内住、等住、安住、静住、调顺、极静、最极极静、专注意趣等持。参考这个讲药师七的第三页的图46。那么图46呢，将这个九种住心跟六种力还有四种作意呢，把它图解出来，可以作为参考。那我们下面就讲解这九种心住，九种住心。第一个呢叫做内住，内住就是我们最初修习声摩托的止。那么在没有修止之前呢，我们欲界的心都是在色声香味触外面这个妙五欲上面活动，所以心是非常散乱的。那么现在开始修止呢，就先要将对外境攀缘的心给它收摄起来。怎么收摄呢？就是要先听闻学习修止的方法，听闻学习了以后呢，要思维这个方法，要以闻思力将修止的方法弄得非常熟悉，好，依止闻思的增上力来修止。这一开始的时候，所以这个你看六种力一开始就是听闻力跟思维力，在内住等住的时候。那么帮这个方法呢比较熟悉了以后呢，就要选一个所缘境。那譬如说你修属习的话呢，就是以这个习为所缘境；修不净观的呢，就是以这个死尸的腐烂相为所缘境。你把这个所缘境相呢取到心中，然后呢再把这个所缘境相呢持续的显现在你的心中，那么这个称为系，就是像用绳子呢把牛绑在树干上一样，这个牛就被绳子呢系住了，那这个牛就走不远了。那么心就像着这个牛，所缘境呢就是树干，如果努力的把这个所缘境显现在心中的力量呢，就是绳子这个系。那么这样做呢，就能使心住在所缘境上，不乱攀缘，使心不散乱。那么在修内住的时候呢，还要时时的作意，注意这个心是不是还系在所缘境上面，不要让心随着外境呢散乱的活动。好，那么这个是内住，就是一开始修止的状态。然后第二个呢就到了等住。那么在修内住的时候呢，心系在所缘境上，但是心呢它不熟悉这个所缘境，它会闪动，过一下它就离开了所缘境，去攀缘外境了。那么我们作意的时候发现了心离开所缘境去攀缘外境的时候呢，就把心拉回来，再把心系在所缘境上面。那么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心呢，你这样子跑掉了又拉回来，跑掉了又拉回来，这个心是非常粗的，是粗动的。这个心呢不能够相续的安住在所缘境上上面，而且所缘境上呢也不清晰明了。这个时候呢就要从内住里头要修等住。这个等住呢是有两个方便，第一个称为相续方便，就是你这内住心一直在跑的时候呢，你就要加强心的力量，让心不间断的相续的安住在所缘境上面，这个叫做相续方便，使心相续而住在所缘境上。第二个称为澄净方便，澄净方便呢就譬如水中含有杂质，水中含有杂质呢，这个水是很浑浊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要去搅动这个水，你让这个水慢慢慢慢慢渐渐的停住了以后呢，这个水跟杂质呢就分开了，水就澄净了。那么这个心在修止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心常常跟这个烦恼相应，跟这个恶寻思相应的话呢，心就不容易安住在所缘境上上面， 所缘镜像呢也不清晰，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跟在修止的时候呢，都要让自己的心不要跟烦恼跟恶寻思相应，那么这样你修止就容易和止相应，心就容易安住在所缘镜上，你的所缘镜像呢也会清晰。那么等住呢，就是利用这两种方便呢来挫败内住时候这个出动的心，使心这个出动来来回回的动呢变成比较的细微，也就是呢心本来是短时间它就不能安住在所缘境上面，就会远离所缘境，那么经过你这样子的挫败它，让它强迫它相续的住在所缘境上，强迫它不要跟什么恶寻思跟烦恼相应，慢慢的时候呢心就会什么比较长的时间呢安住在所缘境上面了，这个时候心就变得比较极静了，这个叫做维系，由出动变成维系了。然后继续努力用这两种方法来摄持心，使令心能相续不断长时间的安住在所缘境相上面，并且把这个所缘境相呢很清楚的显现在心中。那么在修内住跟等住的时候呢，主要是靠听闻力跟思维力，六种力中的听闻力跟思维力，先听闻修止的方法，再思维深入的思维，使这个心呢熟练修止的方便。哦，你不要说修一修哎呀不知道该怎么修了，不是这样，先把这个方法熟练，那么借着这个专心听闻跟思维的力量呢，就可以收摄向外攀援的心呢细念在所缘镜像上面，那么渐渐的加长时间呢，使心能够相续的住在所缘境上，并且呢尽力啊，这时候要加力量，使心不和妄想相应，因为初开始修止的时候呢心很容易向外面流散，啊，所以要加倍的努力啊，来挫折你这个心向外攀援的习性，使令呢心细念在所缘境上面，那么这个称为力力运转作意，四种作意中的力力运转作意，就是你要加强你心的心力，强迫你的心安住在所缘境上面，这个时候比较辛苦，但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是等住，那么下面讲第三个安住。在修这个内住跟等住的时候呢，心安住在所缘境上的时候，时间渐渐的由短变长，心也渐渐的沉静了，好，心渐渐的极静，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念力不够，心会失念，失去了所缘境，它又对外境来攀援，我们一般就称为什么打妄想。那么你发觉你在打妄想失念的时候呢，就把心从外境上面拉回来，再强迫将这个心安住在所缘境上面，这个叫做安住。所以第三步呢就是要安住，就人心一跑掉赶快拉回来安住在上面。第四个是静住，静住呢就是心攀援在外境的时候呢称为远住，那么心安住在所缘境上面叫做静住。那么一开始修止的时候呢，你这个修止的修行人心中就要立一个愿望，什么愿望呢，就是说我既然要修止，我就希望我这个修止能够成功，能够成就禅定，希望我的心能够安住在所缘境上面，不要对外攀援。好，你要立这个愿，那由这个愿力来导引你的修行。好，你要有这个愿力，不要一开始学习就说啊随便了，成不成功无所谓，不是这个态度。所以要先有立一个愿，有了这个愿力以后呢，你就会常常的注意守护你这一念心。怎么守护呢？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刚刚讲的闻思力上所成就的修止的正念要常常思维，使不失去。就你的所缘境你要让它熟悉，修止的方法要熟悉。然后呢成就了这个什么心安住在所缘境上面的正念，使心不要失去所缘境。那第二个呢就是以正念来防护内心，使意识呢不取其相不取随好，对外境不起软着心。也就是说呢，你如果说不修止的时候，你在做事的时候呢，你的心呢 不要去取向取谁好。第六是不要去取向取谁好，不要对外境起染着，不要随着外境发展。然后呢，使令心安住在所缘境上，这样经常的警觉自己的心是不是安住在所缘境上，就能够令心不攀缘外境而安住在所缘境上面。所以要成就一个正念。那么你在修止的时候呢，什么是正念？对，你心在所缘境上就是正念。你心离开了所缘境啊，就远住了，就不进了。那么在修安住跟静住的时候呢，主要是依着意念力。前面两个内住跟等住的时候呢，主要是依听闻力跟思维力。因为一开始学习修止的时候呢，方法还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呢主要是靠听闻力跟思维力。那么等到安住静住的时候呢，就要靠意念力了。所以经过了前面的内住等住，修行人对于修止的方法呢，以及所缘境相已经熟悉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多意念，意念这个所缘境，烁烁的把这个所缘境啊放在心上面显现出来，来摄持你的心在所缘境上面，使心不散乱，能够明静住。啊，这个是属于安住跟静住。那么下面就是呢调顺。调顺呢就是有十种相，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相，加上贪嗔痴八种相，再加上男女这两种相，共十种相。我们的心在色声香味触，还有在贪嗔痴，还有在男相女相上面的时候活动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容易散乱，不能寂静。你说我修止，我找一个所缘境，我找个女人的相貌来当我的所缘境，不行。因为你的心在这种相貌上面的时候呢，它就会怎么样，就会散乱。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适合你的所缘境，照经论里头来修行啊，不要随便找所缘境。所以在修止之前呢，那么就要对这十种相呢，你要做过幻想啊，因为这十种相会障碍我们修止。所以在修止的时候，如果心中有这十种相出现，就要立刻依过幻想的力量排除心在这十种相上的分别，使令心仍然原在所缘境上面，不会流动散乱。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在修止的时候，当你这十种相在你修止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你要思维它的过幻，要做过幻想。好，因为你还没有到什么立刻把它停止的这个能力的阶段，所以你做一个过幻想，这时候会增加你的力量，怎么厌恶这十种相，好，能够增加你修止的力量。好，这个是调顺。那么再次呢就是极静。极静呢就是指这个什么呢，欲会害清理寻思、国土寻思、不死寻思、轻蔑寻思、家事寻思，这八种恶寻思。还有呢贪欲、嗔恚、昏沉睡眠盖、调举误作盖，还有疑盖，这五盖的随烦恼。这八种寻思跟五盖的随烦恼呢，他们也会扰动心，令心散乱。所以在修止之前呢，也要修八种寻思跟五盖的过幻想，使心顺于修止。那么在修止的时候，如果心中有八种寻思跟五盖现前的时候呢，也是要立刻做过幻想，来呵斥这个心，止息这八种寻思跟这五盖的过幻，使心不流散。那么这个叫做极静。在安住静住的时候呢，主要是靠意念力来摄心不乱。但是呢你这样子摄心不乱的时候呢，还是会有色等实相跟八种恶寻思还有五盖随烦恼会出现，使心流散。所以这个时候呢，在调顺跟极静的时候，就要依正知力来对治他们，思维这十种相的过患跟思维八种恶寻思五盖的过患呢，就是正知力，能够使心呢不在他们上面继续活动，好，会厌恶他们而安住在所缘境上面。所以要靠正知力。那么极静过后呢，就是最极极静了。由于这个调顺跟极静的修行呢， 那么摄心安住在所缘境的力量又增强了，能够相续安住在所缘境上面。但是呢，偶尔仍然会有思念发生，十种相或者是八种寻思，五盖偶尔又会现行。这个时候只要他们一现行的时候呢，你立刻觉察到以后呢，马上将它除遣，这个时候就不必再思虑过幻相了，就是它一显现你马上把它除遣，因为你的心力已经增强了，已经对他们产生了厌恶感，已经增强了，只是偶尔出现，所以立刻就是把它除遣掉，把心安住在所缘境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精进力，努力的多修习这个止的方法，可能呢会静坐很久，才偶尔有一个思念出现，或者出现实相，或者出现恶寻思，或者出现五盖。那么只要出现，立刻除灭。这个时候叫做最急急进，你要靠精进力。那么从安住、静住、调顺、急进、最急急进，那么这五种心住呢，仍然会有思念，有妄想杂念出现呢，心不能一直相续安住在所缘境上。所以这个时候是属于有间缺运转作意，四种作意中的有间缺运转作意。那么下面呢，就是在继续的修行以后，经过精进的继续修行以后呢，就是专注一趣了。经过最极极进的精进修行，除遣这个杂念，从此呢，实相还有八种恶寻思还有五盖呢，它就不再现行了。这个时候呢，要更加勇猛精进的修行，长时间的将心专注在所缘境上面相续安住。那么因为这时候心中呢就没有妄想杂念，所以称为无间缺运转作意，四种作意中的第三种无间缺运转作意，专注一曲。但是呢，仍然需要有加行有功用的精进修行呢，你才能够专注在所缘境上面，而不会有什么有思相，也不会思念。那么最后呢，就成功了，就是等持。等持就是平等持心的意思，也就是三摩地。那么专注意趣呢，是有加行有功用啊，心才能无间缺的安住在三摩地上面。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串习力，一遍一遍不断的修行，一遍一遍不断的修行，烁烁的多修习为因缘。那么就慢慢的呢，就成就无加行无功用。这个时候到了等持的时候呢，心就任运的安住在所缘境上面，这就是等持。那么在四种作意中呢，属于无功用运转作意。那么九种心住呢，详细解说呢，你可以参阅《瑜伽师地论》第30卷。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文呢，就是这一类友情对于修习九种心住呢，不能如实了之，所以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修成欲界定的功德。那么下面呢，于地观行、念住观行不如实之，他也没有修观行。地观行就是修苦集灭道四圣地的观行，四地十六行我们在讲义四有讲解过。那么念住观行呢，就是修四念住观了，观身不净来对治于不净起净想的颠倒，观受是苦对治于苦起乐想的颠倒，观心无常呢，就对治于无常起常想的颠倒，观法无我呢，就对治于无我起我想的颠倒。那么四种念住观行呢，对治四种颠倒，在《瑜伽师地论》的第28卷有详细的解说可以参考。那么由于他没有修止观，所以他对于止观境界的修慧不能如实了之。由不知故为他宣说，为性解作意是奢摩陀品，为性解作意是毗婆舍罗品，为性解作意能得究竟。好，由不知故为他宣说，那么这一类友情呢，自己未能修行奢摩陀的止跟毗婆舍罗的观，所以不知道修习止观的境界，当然不能修习止观，他也就不能够证悟真理，成就圣道。可是呢，他却对别人这样宣讲，怎么说呢？为性解作意是奢摩陀品。性解作意呢，有的地方解释为闻所生慧。那么《辟寻记》的解释呢，就是闻思所成之智慧，叫做性解作意。 那么修习奢摩托的止呢，要先修学习修止的方便，在内住、等住、多依、听闻力跟思维力。啊，可是九种心住呢，都要多多修习呢，才能成就等持。啊，不是只是停留在闻思会就可以成就等持的，一定要修。可是这一类有情学说呢，只要你听闻思维啊，达到了心理的作用呢，就能够成就修学止行了，就能成就禅定了。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唯信解作意是毗婆舍挪品，修习奢摩托及毗婆舍挪呢，都必须要成就至少未到地定的止为一止。那么在这个止中修观，如果没有能够成就未到地定的话呢，以上哈，那么就只是随顺修奢摩托、修毗婆舍挪。那么因为定力不够，不能够断烦恼。那么现在这个有情却说呢，只要有闻思就是修止观了，当然这个也是不对的。唯信解作意能得究竟，得究竟就是能够证得真如理了。那么要证真如理呢，必须修止观，经过暖顶忍识四加行位，拂断了烦恼障、所知障，然后才能证得究竟。现在却说呢，闻思就能够证得究竟了，当然也是错误的。那么这个都是因为呢，没有能够如实了知修习奢摩托跟毗婆舍挪的关系。自意习行，如是相行。啊，他这样为别人的宣讲，他自己也只是修习什么信解作意啊，就认为成就了，当知意名相似正法。那么这样的修学呢，也只是相似正法而已啊。我们现在的状态是连信解作意都不够啊，是信解作意都不够。那我们也不肯多学九种心住的奢摩托品，也不肯多学第一义谛的毗婆舍挪品。那么把时间都用在什么呢？在念咒、拜忏、去做义工、种种助行上面。对于解脱的正行呢，我们却很少的去用功。好，所以要想一想这个问题，要想想这个问题。那么这一项讲完了，那下面继续讲，非处、勿作等，这是第三类相似正法。一复有一类。非处勿作而不思维，当知一名相似正法。非处呢，就是指不合道理、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譬如食不善业，食不善业能够感得不可爱的异俗果，所以它是非处。或者是说呢，不如实知因果的道理，这个也是非处。勿作呢，就是不依止因果的道理去做正确的事业。而去做不善业，那么叫做误作。而不思维呢，是指呢不能够正确的了知因果的道理，不去思维呢，行诸善法能得可爱的果报，行不善法能得不可爱的果报。不知道这个处非处的善巧，他对外宣说呢，啊，因果如幻，虽有不实，所以于不应作处呢，多行误作。啊，因果如幻的啊，虽然这个因果是有的呢，但是并不真实呢，所以呢，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不真实嘛。啊，当知一名相似正法，这个也是相似正法。佛法里头也是说因果如幻，有而不实，但是呢，佛法说有因必有果，故于不应做的地处处所呢，绝不去做，以免会障道或者堕入三恶道。那么这种执着在不应做处却多行误作呢？那么就是相似正法。另外一种解说呢，误作呢，就是做了事以后呢，心中后悔，在不应该做的事上面做了，而后心中后悔，是非处误作。但是呢，他后悔了呢，他却不思维为什么他做错了，他不去思维怎么样才能够改正而不再做错的事情，他只是心中后悔却没有改正，这个也是相似正法。不是后悔就好了，我们要改正行为。譬如说我们大家拜忏，拜忏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在那边拜，啊，随便的唱一唱，唱完了大家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又开始去做什么不应所做，这样就失去了拜忏的目的跟拜忏的功用，只是做个假象而已，啊，流几滴眼泪是没有用，这个是相似正法。 你不要拜忏，你要知道你错在哪里，要忏什么，要怎么改正，以后不要再犯，这样忏才有用。这是第一项。二，复有一类，于其读诵、观行、作意，皆有堪能，而乐生事，亦于其中见圣功德，为他宣说，当知一名相似正法。复有一类，于其读诵、观行、作意，皆有堪能。读诵呢，就是表示听闻正法以后呢，能够将所闻的正法呢，大声的背诵，并且能够为别人开示。那么这个是闻会。作意呢，是独处空闲处呢，专精思维法义，是属于思会。观行呢，就是如所思维的正法，能够修止观以成就圣道，是属于修会。那么这一类的友情，它有堪能性，能够闻思修行，累积善根呢，转凡成圣，它能修圣道的，不是不能修的。而乐生事，亦于其中见圣功德，为他宣说。而乐生事呢，就是他喜欢呢处理大众生中的事物，譬如怎么样呢，他喜欢去盖庙，喜欢去修庙，修缮这个庙，有了坏的地方他去修，他喜欢做知客僧，喜欢办法会，他喜欢传戒，他喜欢呢做慈善事业等等，这些事物呢都是有功德的事情，不是说他没有功德，这些事都是有功德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做僧事的功德呢最殊胜，比闻思修学圣道还要重要，并且还向他人宣扬开示，当知一名相似正法。那么这是舍本逐末了，这是舍本逐末了，所以呢这是相似正法。那么这个是说出家众，这个佛有个弟子叫做他婆摩罗子，他婆摩罗子还是凡夫的时候呢，他有一世有一佛出世呢，他去参加法会，有看到里头的阿罗汉，有一个阿罗汉处理事情生事啊，阿罗汉处理生事非常的正确啊，快速，所以他心里很高兴，然后当然他就发愿，他说我以后呢跟佛出家呢，成就阿罗汉以后呢，我也要为大众生做事。所以后来呢，他成就阿罗汉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就请他为大众生服务。所以以前为大众生服务的时候是什么人？是阿罗汉，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凡夫。当凡夫呢为大众生做事呢，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因为你为大众生做生事呢，你就掌握了寺院里头的行政权跟财务。也就是什么，就是权跟利也就掌握了。那如果你的思想有问题的话呢，那么整个寺院就完蛋了，就完了。好，那么第二个呢，对自己来说，当你掌握了权跟利的时候，你能不能放下，你们能不能把权利放下去修行？对凡夫来讲很难，因为凡夫都认为什么，当他掌握了权力以后，就认为非他不可，一直到死了才放手。那么呢，有时候碰到不好的因缘呢，半途被强迫放手了以后呢，心中又在什么，又怀忧气，他寄望呢，哪一天我再上台，又可以掌握这个寺院的权力。那么就这样子呢，就白出家了。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凡夫掌握了财物跟权力以后呢，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妄尊自大。没当住持的时候还好，还有点谦虚，当了住持以后呢，连自己的师父都看不起了，所以呢妄尊自大就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呢佛事的时候还是请阿罗汉来做僧事比较好。好，这是第二类相似正法。第三，复有一类，于戒于修有所堪能，而于会师见圣功德，游历诸方，于自境界所遮止处多有毁犯，集诸财物奉佛法僧，当知一名相似正法。复有一类，于戒于修有所堪能，而于会师见圣功德，这个是说受了五戒的居士， 于戒于修有所堪能。他受了五戒以后呢，能够持戒不犯，更能以戒为真上呢，修习禅定。这个于修就是修禅定的，持戒修定呢，是升天的善法。修习了禅定以后呢，又能够为解脱欲界的烦恼，并且为呢成就解脱道呢做依止处。而于慧施见圣功德，慧施呢能够得到财富。而这个五戒居士呢，他却认为布施的功德最为殊胜，游历诸方于自境界所遮止处，多有毁犯，集诸财物奉佛法僧。他为了布施三宝呢，就到处去做生意，赚取财物呢来供奉三宝。那么这个呢也是好事情，可是呢于自境界多所毁犯，可是他在赚取这个财物的时候呢却犯了戒啊，比如说他在赚取财物的时候呢说了妄语啊，去骗人啊来赚钱，或者是呢在赚钱的时候呢偷斤减两，那么这也是不对的，犯戒。或者是做了什么呢啊，去卖酒，那么这个也犯戒。那么违反戒法的事业啊，他做了这些事情，虽然他赚得了财物供奉三宝，会得大财富，可是犯戒会堕三恶道，那么就有可能以后成为多财的恶鬼了，或者是成为什么龙啊象啊这些等畜生啊。虽然有大福报呢，但是呢却堕入三恶道，甚至会下地狱。当知一名相似正法，那么这样做呢就是相似正法。所以你有能力去做，你不去做，你就停在这个基本阶段，那么这个也就是在行相似正法。第四，复有一类于善说法毗奈耶中，既出家矣，辗转相应，专以听闻为其究竟，当知一名相似正法。那么复有一类于善说法毗奈耶中，既出家矣，就是指他在佛法中出家了，佛所说的法呢是符合真理的，佛所说的戒呢能够得生善趣，能够增上修定，是修行的基础，所以说是呢善说法毗奈耶。辗转相应，专引听闻为究竟。辗转相应呢，就是这些出家众呢互相的引荐交流啊，某某法师讲得好啊，某某法师讲得好，去各处的听经闻法。听经闻法是好事情，但是他是专以听闻为究竟。听闻佛法是好事，但是他只停留在闻会，对于佛法的理解思维观察就不够深入，那么没有思会呢，也就不能够进入修习止观的修会，也就不能成就圣道。当知一名相似正法啊，这种停留在闻法以为究竟的，那么就是相似正法。那么现在出家众学法也就是这样了，就是到处跑，好，一下在台湾学，一下跑到大陆去，一下跑印度，好，一下跑到美国，到处听法，可是呢每个地方待不了多久，都不肯深入的学习，那么就是属于相似正法。复有一类啊，五，复有一类见诸必除大诸大福，多获一等所有利养，舍少欲等而往其所，恭敬续位，现亲毁誉，令心必除，邪心动作，当知一名相似正法。复有一类呢，见诸必除大诸大福，多获一等所有利养。那么有些出家众呢，他有他的大的家族呢支持他出家，好，或者这个出家众呢，他本身有大的福报，好，所以他获得的丰厚的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种种的丰厚的利养。那么这一类有钱见到这些获得很丰富利养的有这些呢比丘呢以后呢，他就生起了邪心。什么邪心呢？舍少欲等而往其所，恭敬续位，现亲毁誉。少欲等呢，就是指这个出家众呢应该修习少欲、洗足、益养等沙门庄严法。那么现在他呢弃舍了所应修习的沙门庄严法，而去亲近这些有丰厚利养的比丘。那么亲近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恭敬续位，他的态度很恭敬的跟这些比丘呢散心杂话，叙说一些生事，或者是讲一些安慰的话，或者是现亲毁誉， 或者是亲自教诲他们开示，好，表现得非常亲切。那么希望呢，就是能够从这些比丘那边分得一些力量。令心必除邪心动作。那么其他的新出家比丘看到以后呢，我就觉得这样很好，可以得到很多力量，也就跟着学习，就不学什么沙门庄严法了，而去追求力量了。当知一名相似正法，比丘弃舍了正法去追求力量，那么这个就是相似正法，这是相似正法。六，复有一类弃舍如来所说甚深空性相应所有经典，专要习学随顺世间文章咒术，而不自察怀聪明慢，又欲令他知己聪明，当知一名相似正法。复有一类弃舍如来所说甚深空性相应所有经典，如来所说的空性相应所有经典呢，就是讲解诸法实相的般若法门。金刚经里头讲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都是从般若经里头出来的。经中又说呢，有人竟能受此读诵，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从这里可以看到说般若法门的重要性。现在这一类比丘呢，却弃舍这种能够转凡成圣的法门不去修学，那他做些什么事情呢？专要习学随顺世间文章咒术，他专门欢喜学习随顺世间人所喜好的文章咒术。这个文章呢，就包括了作诗赋词，也包括了什么呢？书法，也包括了作画，也包括了收集古董等等等等，这都属于文章这一类。咒术呢，就包含了什么呢？算命、看风水、画符箓，帮人驱邪、帮人开光等等。那么这些文章咒术都是世间人所喜好的、所追求的事物。出家人不去求佛法，反而寻求世间法，那么就颠倒了。好，颠倒了。而不自察还聪明慢，他自己内心呢不能自我省察。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心中怀常有聪明慢，他有我慢，他自认比别的出家人聪明，他认为他能够什么内法外法兼顾，结果呢他却弃舍了内法去追求外法了。所以我们手上抓了一个东西以后，就不能够再拿别的东西了。你把世间法抓得很紧，出世间法你就什么抓不到了，一定要把世间法放下才能抓到出世间法。我们都聪明，聪明就认为我说我两样都行，两样都行，到最后你什么都不行。又欲令他知己聪明，他学习了世间的文章咒术以后呢，就跟什么？就跟居士们求作往来，表现他对外法的成就，要居士们知道他是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敏锐的。所以说聪明没有智慧，当知一名相似正法。那么出家人这样颠倒还自以为聪明，好，实在就是没有智慧，这个就是相似正法。我们各位居士如果碰到这样的法师，你会怎么想？一定想太棒了，哇，这法师写的字好啊，一副好好多钱呢、啊、跟他请一副留下来留给子孙，以后还可以卖钱，对不对？哦，这法师真厉害，还会什么作诗作词，是不是？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是我们的思想也就颠倒了。你碰到这样的法师，远离他，就是因为他这样子都跟居士筹作往来，他这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就没有办法学习佛法了。好，那么再看下面，报恶戒的，这是第四类相似正法。一，复有一类折服报恶及诸犯戒，未欲与彼报恶犯戒作不饶意，发起恶思，当知一名相似正法。复有一类折服报恶及诸犯戒，就是僧团中呢，有些出家人呢，他的脾气暴躁，他会做身口的恶行，有一些这些友情，那么他们会破坏僧团的和合，打扰大众的修行。或者是呢，有一些友情呢违反了佛制的境界， 于是僧团就要开会，要责服他们，要给予他们适当的处罚。那么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众生是要以慈悲心来做这件事情，以慈悲心能够利益他的心来处罚他，来呵病他，应该是这么做。未欲与彼暴恶犯戒，做不饶意，发起恶思。现在呢，这个比丘却不是这样子，不是以慈悲心跟利益心来处置他，而是希望借着僧团中的规则跟戒律呢，来报复这个暴恶犯戒的友亲。好，表面上对他提出的处罚是有根据的，是有道理的，可是内心却有不善的思维，希望不饶益他，做些不利他的事情，当是义民，相是正法。这样子表面上面是行正法，但是内心却不合正法，这个也是相似正法。二，复有一类，勾集种种狡诈威仪，当知义民，相似正法。复有一类，勾集种种狡诈威仪，那么这一类友情呢，为了贪求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种种的滋生具呢，于是在大众中呢，表现出异常的威仪，来显示他自己有殊胜的功德，来骗取世事供养，或者是要大众为他做事。这个狡诈威仪呢，就包含了诈现诸根无调、诸根无动、诸根极静。那么这三种相呢，是修习禅定离欲界欲的相貌。诸根无调呢，就是在行住坐卧的威仪上面，或动或静的变幻中呢，都能够如法如律，合于节度，叫做诸根无调。诸根无动呢，就是在所行的身业语意呢都很清净，叫做诸根无动。那么诸根极静呢，就是在行住坐卧的任何一种威仪呢，它都能够持久的不变动。遇到了意外的状况呢，他心中也不会惊惧，行为不会失序，不会坐立难安，他表现出乍现出这些威仪来，实在他没有这个功德。当知义民，相似正法。那么自己没有这些功德呢，却假装做这些有功德的相貌来骗取供养，跟自身具呢是相似正法。以前我一个同学，一个韩国比丘啊，跟我讲，他们礼拜就是周日的时候啊，周六周日就会有很多居士到寺院来，这个时候呢，你就在那边静坐，静坐了不动嘛，那些居士看，哎，有修行，就什么，赶快拿很多钱放你前面供养你。那他都坐不久，坐不久有一次，他就到外面就碰到一个老比丘，他就跟老比丘说坐不久，老比丘就说简单，给他一个东西。所以呢，下一次呢，礼拜六呢，他就坐到那边，就服用了那个东西，我就坐到那边，一坐一天都不动。就吃药，那么别人一看，哇，不得了，这个比丘一坐一天别人坐几个小时不行了，他一坐12小时不动，哇，前面放一大堆钱供养他，就他师父看到了，就过去进来，把他叫进来，叫进来以后就一巴掌打上去说，拿出来，啊，什么东西，药拿出来，就你乍现这些威仪啊，跟你平常都不一样啊，看得出来的。因为你吃了那个药，就这样昏昏，就这样坐到那边，有经验的人一看，你那个并不是什么在修禅定，就在那边昏睡而已。可是你们不知道的，一看，哎呦，很厉害，一坐这么久，12小时不动，不得了了啊，不得了，不是，这个就是有问题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三，复有一类，以解世间文章咒术。多求多获所有利养，当知义民，相似正法。复有一类以解世间文章咒术，多求多获所有利养。这一类友情呢，也学习世间文章咒术，但是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的友情呢，学习外法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聪明敏捷，去求名闻。那么这里呢，是求利养，利用世间法求取多得利养。譬如他写副字，跟人结缘，换取利养。或替人看风水，替人算命来获得利养，这都是邪命，当知义民，相似正法。那么这些都是邪行了。 不是佛法的真心，所以也是相似正法。四，复有一类损恼于他，以其非法积聚财宝，作有罪福，当知一名相似正法。复有一类损恼于他，以其非法积聚财宝，作有罪福。那么这一类比丘呢，也不如法获取利养。损恼于他呢，就是说他向这个居士长者求取利养，如果所得的利养不能满足他呢，他就去损恼他们。怎么损恼呢？或者就是强逼这个施主拿出利养来，或者是呢，他就在施主家坐到不走，不断的跟他讲，哎呀，你再给我一点吧，怎么样怎么样，不断的求取，好损恼别人。或者有的甚至就拍桌子出恶语骂人，骂这个施主，那施主看哇被骂了，这个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吧，这样获得利养。或者有些人呢，在施主前面自己打自己，施主一看哇不对劲，赶快多给钱让他走。还有的呢，看到施主来了赶快跪下来向施主磕头，施主一看哇不得了，这怎么了呢，出家人向我磕头，赶快赶快给他钱 打发他走。他做着种种损恼施主的行为来获取财物，这是不对的。所以你们如果到街上看到有人跟有出家人跟你们跪下来，赶快离开。以其非法积聚财宝，那么他用种种非法的手段取得利养，囤积财钱财宝物，作有罪福。啊，作有罪福呢，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呢。第一种呢，就是他以非法的手段从施主处得到利养来享用，那么这个利养就是福，他享用的利养是属于有罪福，因为他的非法得来的，所以是有罪的。那么这第二个是从施主这一方面来说，施主本来并没有布施的心，但是呢，被这个比丘损恼以后呢，不得不拿出东西来。那么这样布施的福行是有罪福，因为他并没有布施心，被强迫拿出来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解说呢，就是譬如这个人他是做屠夫的，杀害友情获得财宝，那么杀害友情是损恼于他，以杀生来获取财物是非法，是非法的业行。那么获取财物以后呢，他以财物来布施三宝，那么这个也是属于有罪福。当知一名相似正法，不依正法取得供养，那么这是相似正法。五，又及于彼能引无异相似正法，以诸因缘开示建立，当知一名相似正法。又及于彼能引无异相似正法，以诸因缘开示建立。以上所说的相似正法呢，都不能对友情有真正的益力，但是他却借着因缘呢，对友情开示这些相似正法，建立为正法。譬如对友情说，啊，末法时代了，众生的根器很钝了，已经不能得圣道了，所以呢，三藏十二部留给他人修，念一句佛号就好了，或者是只要布施就好了，只要做点善事就好了，还学什么佛法呢？这些都是相似正法。本来念佛号布施都是正法的一部分，好，这些都是方便法。如果你把它建立为就近法，那么就成为相似正法。好，本来没有错，它是一个方便，但是呢，你却跟别人讲啊，都不要学习正法了，只要念佛号就好了，这个时候就成为相似正法。当知一名相似正法，虽然说相似正法呢，也是相似正法。如是一切相似正法，因之皆是违逆学法。佛所教导的法与律呢，是所因学法，可以帮助我们解脱。而这一切相似正法呢，违反了佛的教法与义理，所以是违逆学法，不应该学习。那么相似正法呢，就讲解完毕。回到课本49页，看批询记下面的解释。如是一切相似正法，能令友情起诸邪见，丈夫圣教并不闲了，名能隐没如来圣教。友情学习了相似正法呢，便会升起邪见，升起邪见以后心便和正法不相应了，而大家都以为相似正法才是正法，那么佛的圣教呢就被隐没了。佛的圣教被隐没呢，众生就不能学习正法了，那么正法在世间呢也就不能光显了。 所以现在的社会呢，大多数的人都以为什么呢？以为慈善事业才是佛法啊，以为吃素才是佛法，以为学气功才是佛法，以为能帮你治病才是佛法，以为持名念佛才是佛法，以为出家人要办大学才是佛法，以为要做环保事业才是佛法，以为要办法会才是佛法，以为要为人办死亡超度才是佛法。现在的人更不知道解脱生死轮回，灭除烦恼障，灭除所知障，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因为不知道，所以呢，佛法就隐没了。菩萨于此如来圣教，能知能显，于彼相似正法，能证除灭。那么菩萨成就了四寻思、四如是智，便能宣讲弘扬如来的正法教，众生也才有机会能够学习正法，如此就能光显正法，灭除相似正法。好，那么第四项业用就讲完了，再看下面的论文。吾者，菩萨能摧一切外道议论，精进坚牢，正愿无动，当知是名大圣圣解，不可引夺，不从他缘胜利之业。这是五种胜利业用的第五科，能摧议论。菩萨成就了四如是智，能够摧破外道的议论。菩萨能摧一切外道议论，菩萨成就四如是智，已经证得了诸法实相，对于外道所立的不符合真理的议论呢，都能够依照自己所证的实相呢而予以破斥。精进坚牢，正愿无动，那么菩萨证入初地，获得圣位的四如是智，得到清净意要，所以呢决定会精进勇猛修行，不会懈怠，所以说是精进坚牢。正愿呢是上求无上菩提，下化无量有情，叫做正愿。如此正愿呢不会动摇，因为菩萨已经成就了八种圣解的缘故。当知是名大圣圣解，不可引夺，不从他缘胜利之业。那么这就是菩萨的第五种胜利，成就大圣的八种圣解，不可引夺，不从他缘的业用。看毗荀记的注解。外道议论略有十六，如有寻有四地说临本六卷一页，瑜伽师地论卷六跟卷七，解说不如理作义的十六种外道议论，那么弥勒菩萨呢都予以破斥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参阅六卷第七卷这个外道的十六种议论。菩萨正愿亦有五种，如菩提奋品士临本四十五卷十六页。好，请看今天发的讲义二十八第一项，今天课会讲的比较快，因为还有蛮多东西要讲的。云何菩萨所修正愿？什么是菩萨所修的正愿呢？当知此愿略有五种，菩萨的正愿大概可以分成五种。一者，若诸菩萨于其无上正等菩提最初发心，是名发心愿。第一个正愿呢是发心愿，菩萨最初发起愿求无上正等菩提成佛的心。那么菩提心愿呢略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做原誓菩提心，就是四弘誓愿。第一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是菩萨戒中的饶益有情戒。第二个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这个是摄律仪戒。第三个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这个是摄善法戒。第四个是佛道无上誓愿成，由前面三种行愿呢具足成就圆满无上菩提，这个是原誓菩提心。第二种是原理菩提心，就是证得法无我真如以后呢安住在实相中而行这个上求下化的愿行，那么这个叫做原理菩提心。那么涅槃经里头说呢，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前心难。诸佛都是由于凡夫最初发起世俗的菩提心，然后经历了修行成就毕竟的无上菩提心。所以发心跟毕竟呢这两个呢不是绝对的没有关系的。那 那么这个最初发心是最珍贵的，因为从这个最初发心到成就无上菩提呢，是三大阿僧祇劫。可是在无始生死流转中，什么时候能够发出这最初的一念菩提心呢？不知道。所以它非常的难得，这一念第一念的发菩提心是非常难得的。没有这个最初发的第一念菩提心呢，就永远不可能成就毕竟的无上菩提，永远不可能成佛。所以华严经说呢，初发心时便成正觉，啊，那么这个话呢，并不是说凡夫一发心就成佛了，而是说有这个最初所发的一念菩提心呢，有了这个成就无上菩提的发心以后呢，便有机会循序的修行，终于能够成就佛果的正觉。那么这是第一个发心愿。二者，若诸菩萨愿于当来往生随顺饶益有情诸善趣中，是名受生愿。第二正愿是受生愿，菩萨愿意在生死中呢饶益有情，愿于当来。这个当来有两个意思，那么第一个意思就是在发愿的当下是现在，那么发愿以后呢就是当来。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来饶益有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努力的修学佛法，积聚资粮，等到当来修学成就以后呢，就有能力饶益有情了，这个时候就尽力的帮助众生往生啊。凡夫是随业往生，不能自主，而圣位的菩萨可以随顺自己所发心往生各处来饶益有情。饶益有情，那么菩萨戒中有饶益有情戒，可以作为菩萨饶益有情的指南啊。诸善趣中，就是指人间跟天趣啊，又以人间为主。为什么以人间为主呢？因为人有三件事情是胜过诸天的。第一个呢，就是意念胜。人能够意念过去，人类的思考跟推理的能力又特别的发达，这一点是胜于诸天的。第二个是犯恨胜，人能够克制自己的行为，修清净行，人能牺牲自己去利益别人，这是天做不到的，所以是犯恨胜。第三个是情勇胜，人为了达到目的，能够忍苦耐劳，精进勇猛的去修行，去努力来达成这个目的，所以人趣的友情是最能够被度化的。所以诸佛到人间来度化众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呢，其实菩萨在五趣中呢都能够往生啊，去度化有情。这里说善趣，就是以人天道的有情呢和三恶趣的有情来比，人天的有情就比较容易来饶益他，来度化他。那么三恶趣的有情太苦了，那么他这些有情就很难教化。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人生呢，就应该要努力的学习佛法，并且依着学习的佛法修行，不要作恶。一旦堕入三恶趣的话，就很难处理了。那么这以上菩萨的受生愿。三者，若诸菩萨愿能无倒施则诸法，愿于境界修无量等殊胜善法，是名所行愿。第三愿是所行愿，就是菩萨愿意他的心在所行境界上面能够如理思维修习善法。愿能无倒施则诸法，这个是指菩萨在修止观，无倒就是指不颠倒。那么菩萨在禅定中以四寻思是如是智来观察诸法假说自性是没有真实自体的，而诸法的离烟自性是有自体的，那么这个是无倒施则诸法。愿于境界修无量等殊胜善法，那么菩萨出关以后面对一切有情呢，常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对一切有为法呢，修无常苦空无我想，对涅槃修胜利想，对三宝呢修习随念，修持六波罗蜜多行，种种的殊胜善法，是名所行愿。这是菩萨的第三愿所行愿。四者，若诸菩萨愿于当来摄受一切菩萨善法，摄受一切所有功德，若种若别所有正愿，是名正愿。第四愿呢是正愿，愿于当来摄受一切菩萨善法。菩萨为了上求无上菩提呢，所以尽未来世愿意学习修行一切菩萨善法， 这个是自利，摄受一切所有功德。那么菩萨为了下化无量有情呢，所以要摄受一切利益有情的功德，这个是利他。若种若别所有真愿，种呢就是包含全部的意思，比如菩萨所发的愿，众生无量誓愿度，那么这个是种愿。那么别呢就是个别的愿，比如说菩萨发愿建这边建一座桥来利益有情，这个就是别愿。那么菩萨所有的上求下化的种愿或者是别愿呢，都是符合成佛的目标的，是名正愿，所以称为正愿。一切这些愿是为了要成佛度化众生。五者菩萨大愿当知即从正愿所出，此复十种。第五愿呢是大愿，是从菩萨上求无上菩提下化无量众生的正愿所引发出来的，共有十种大愿。一供养诸佛，若诸菩萨愿于当来以一切种上妙供具供养无量无边如来，当知是名第一大愿。第一大愿呢是菩萨要供养诸佛。若诸菩萨愿于当来以一切种上妙供具，当来呢就是近未来际的意思，一切种上妙供具，供养呢分成财供养跟法供养。上妙呢是指以自己所拥有最好的东西来做供养，表示自己的诚心。财供养呢就是以色身香味触五种沉浸来作为供具。华严经呢普贤行愿品举出上妙供具呢有什么呢，有花云蛮云。花云蛮云呢是属于色尘供养。花云呢比如是以兰花菊花等，花就表示无常，花也表示结果的意思。那么以花云来供养呢就是要常常思维诸行无常。那么呢修行要努力要有结果，不要半途而废，花云来供养。云呢就是表示众多跟相续的意思，要随自己的能力呢多多的供养，要相续不断的供养。蛮呢就是花串，花串呢就表示众多的有为法都是无常的，这个是以花云蛮云来供养的意思。天音乐云，这个是生成供养，要以最好最清净和谐的音乐来做供养，这个天呢就是表示是最好的意思。以天音乐云来供养呢就是表示呢佛的七众弟子要和合互相的合作。天散盖云，这个是色尘供养，这也是色尘供养。散盖呢就是佛顶上面的一个宝盖，能够遮这个烈日跟遮雨水。那么天上的这个伞盖呢可以随着这个天地的移动而自动的跟随的移动来遮烈日跟遮雨水。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表示呢我们要时时的护持三宝的要时时的护持三宝的意思。天衣服云呢这是畜尘的供养。天人的衣服呢很轻软很细密，穿上身很舒适。这表示我们世事供养呢要合于法度，合于法度以后才会很舒适很适合的供养。你不合法度的供养那是不对的。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这个是香尘供养。涂香呢就是以水或油跟香粉调和以后涂抹在身上来除臭。涂香表示呢戒定慧解脱，解脱之现，这五分法身能灭热恼获得清净的意思所以呢供养涂香就表示要以五身法身来灭除烦恼来获得清净的意思。烧香呢就是所烧的线香跟盘香。墨香呢就是香粉末撒在身上，那么这表示呢我们由烦恼所折的这个身呢是臭秽的，所以要灭除烦恼来去除臭秽的意思，所以烧香是这个意思，要灭除烦恼去除臭秽。燃种种灯，酥灯油灯猪香油灯，这个是以味尘来供养。酥灯就是由牛奶来提炼而成的， 那个苏来做灯。油灯呢是植物的种子提炼而成的。猪香油灯呢就是指这个油要素净，不要荤臭。油是用来做菜的，表示要以上好的饮食来供养三宝。灯呢是表示光明，表示要学习佛法以得到智慧光明，所以在供养灯的时候是有这个意义，要得到智慧的意思。这个是属于财供养。那么法供养呢是最上供养，以法供养诸佛欢喜，法供养的功德呢远远胜于财供养。那么法供养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啊，《瑜伽师地论》卷二十讲，修习正法行施，即是法尔供养大师啊。我们学习佛法以后呢，要依法修行，要解行如一，这个才是真正的供养如来，也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要说如说修行供养。所以大家学习佛法以后呢，要照着佛法来做，要解行如一。你没有学到究竟法之前，你做方便法没有办法。那么你得到究竟法的以后呢，就要来修究竟法，要弃舍方便法来修行究竟法，要来如说修行供养，这样才是真正的供养佛，才是真正的佛教徒。利益众生供养，这个佛的心呢，念念都是以利益众生为念，所以菩萨修行呢，也应该以利益众生为目标。而真正的利益众生呢，是使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所以教导众生离苦得乐，才是真正的供养如来，不是帮他治病，是要他离苦得乐。摄受众生供养，摄受呢，就是接近众生、引导众生的意思。那么菩萨要利益有情呢，必须先要能够摄受有情。那么摄受有情的方便善巧就是什么呢？就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啊，四摄法。菩萨先摄受众生，然后再观察他的根性跟他的喜好，然后以契理契机的佛法来利益众生，使他离苦得乐。所以菩萨能以方便善巧摄受有情，是真正的供养如来。待众生苦供养，好，在因果的法则上面，众生是自作因自受果，好，那么待众生受苦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要说待众生受苦呢？那么这个就是说的菩萨的慈悲心。众生在生死中轮回，不论是苦苦、坏苦、行苦，它都是苦，可是众生又非常的愚痴，难以度化。所以菩萨要度化众生呢，就要像父母爱护子女一样，宁愿自己受苦，也不愿子女受苦，见到子女受苦都愿意代替他来受苦。以这种心情，菩萨要有如此的慈悲心跟愿心，才可能精进勇猛的度化众生而不退却。所以说待众生苦供养，所以度化众生不容易。勤修善根供养，众生本具三圣圣道的菩提种子，但是没有见佛闻法呢，种子不能增长。好，所以菩萨要努力的见佛闻法，依法修行，使菩萨自己的善根种子增长。那么菩萨自己的善根增长以后呢，才能摄受利益众生。所以呢，菩萨要勤修善根供养佛，不舍菩萨业供养。菩萨业就是六种波罗蜜多行，广修六度万行是菩萨的事业。那么在实践菩萨业的时候呢，会有种种的难行苦行，使菩萨退却菩提心。所以菩萨要不舍菩提心，广行菩萨业来供养佛，不离菩提心供养。菩萨是否真是菩萨，怎么决定是不是真是菩萨呢？在于还有没有菩提心啊。这个有偈颂吟：假使热铁轮再如顶上悬，终不为此苦，退失菩提心。就不管你碰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危险，都不能退失菩提心。丧失了菩提心，就失去了成佛的基础。所以菩萨要时时刻刻不离菩提心来供养佛。那么这以上是属于法供养。供养无量无边如来。那么菩萨在现前施设上妙供具供养佛的时候呢，以真上义要的清净信心来思维。怎么思维呢？ 这个是教导各位怎么样得到最大的福。你要思维一个如来的法性，就是三世一切如来的法性。好，法性是骗一切的。所以呢，我现在供养一个如来，就是供养三世一切如来。这个就是供养无量无边如来，这样能够获得最大无上福果。如果佛以涅槃供养佛像、佛塔、佛舍利，都应该这样供养，这样各位就能够得到最大的无上的福果。所以你们在礼佛的时候都要思维一下，一个如来的法性就是三世一切如来的法性。所以我现在礼这个佛像呢，就是什么？就是礼三世一切如来，做这样的思维。当知是名第一大愿，供养诸佛是第一大愿。二，护持正法。若诸菩萨愿于当来摄受防护诸佛世尊所有正法，传持法眼，令无断坏，当知是名第二大愿。二，护持正法。第二大愿是护持正法。若诸菩萨愿于当来摄受防护诸佛世尊所有正法，菩萨要尽未来际那护持正法，使不失坏。摄受正法呢，是说菩萨要依法修行，证得第一义谛。防护正法呢，是说要流通教导众生语言文字的佛法，使佛法流传不中断。传持法眼，令无断坏。这个眼呢，能够识别境界。法眼就是说佛法的智慧，就好像眼睛一样，能够看清诸法的实相。传呢，就是传流传教导语言文字的佛法，这个就是防护正法。持呢，就是依法修行，证得圣义谛，也就是摄受正法。菩萨能够修正流传正法，正法就不会断坏。好，当知是名第二大愿。所以护持正法是菩萨的第二大愿。三，示现出世。若诸菩萨愿于当来从毒屎多天宫降下，如前乃至入大涅槃，当知是名第三大愿。三，示现出世呢，菩萨第三大愿是示现出世成佛。若诸菩萨愿于当来从毒屎多天宫降下，如前乃至入大涅槃，这个是菩萨示现八相成道。那八相呢，第一个，菩萨生在毒屎多天，寿量四千岁，受尽下生人间，是第一相。第二是脱胎，菩萨入住出胎皆证了之。第三个是出生，菩萨出生了以后呢，步行七步，自称德号，有三十二大丈夫相庄严其身。第四是出家，菩萨见到人间生老病死苦而出家求道。第五个是降魔，就是在菩提树下以慈定力降服众魔。第六是成道，就是菩萨悟入缘起法而成道成佛了。第七是转法轮，大梵天王呢就劝请佛呢宣说正法普度人天，这是第七项。第八呢就是入涅槃，八十岁在娑罗多双树下入涅槃，这个是八相成道。当知是名第三大愿，示现出世成佛是菩萨第三大愿。八相成道还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我们只讲一种就好。四，摄受善法。若诸菩萨愿于当来行一切种菩萨正行，当知是名第四大愿。四，摄受善法是菩萨第四大愿。若诸菩萨愿于当来行一切种菩萨正行，菩萨从初发心到成佛呢，行四种菩萨行。第一个呢，六波罗蜜多行。第二个呢，修三十七菩提奋法行。第三个，以神通度化众生行。第四个，善巧方便利益众生行。好，你们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第四十九卷。当知是名第四大愿，摄受善法行菩萨道是菩萨的第四大愿。五，成熟有情。若诸菩萨愿于当来普能成熟一切有情，当知是名第五大愿。五，成熟有情，菩萨第五大愿是成熟有情。若诸菩萨愿于当来普能成熟一切有情，一切有情呢包含了一，住声闻种性有情；二，住独觉种性有情；三，住佛种性有情； 这个不定种性有情呢，就包含在以上三种有情，所以这边不列出。四无种性有情，菩萨能以相应善法成熟有情，这可以参见我们前面讲义九第九有讲解啊。当知是名第五大愿，成熟有情是菩萨的第五大愿。六遍作佛事，若诸菩萨愿于当来一切世界皆能示现，当知是名第六大愿。六遍作佛事，菩萨的第六大愿是遍作佛事，菩萨教化成熟众生呢是做佛事。若诸菩萨愿于当来一切世界皆能示现，菩萨以大神通力呢，于同一个时间在一切世界都能够示现声闻身、独觉身或者佛身来教化有情，当知是名第六大愿。所以遍作佛事是菩萨的第六大愿。七进修佛土，若诸菩萨愿于当来普能进修一切佛土，当知是名第七大愿。进修佛土呢是菩萨的第七大愿。若诸菩萨愿于当来普能进修一切佛土，佛土有四种。第一个法性土，也就是第一义谛，就是佛的清净法身土。第二个是自受用土，是佛的自受用身土。第三个是他受用土，是佛对初地以上菩萨示现的净土。第四个是变化土，就是佛示现于地前菩萨跟二圣还有凡夫的身上所示现的变化土。那么菩萨发愿要努力修行成就庄严的佛土，当知是名第七大愿。进修佛土是菩萨的第七大愿。八同趣大圣，若诸菩萨愿于当来一切菩萨皆同一种意要加行趣入大圣，当知是名第八大愿。八同趣大圣是菩萨的第八大愿，就是同趣大圣。若诸菩萨愿于当来一切菩萨皆同一种意要加行趣入大圣，一切菩萨呢就是只有佛种性的有情了。有一些菩萨呢唯有佛种性，有一些菩萨呢是属于不定种性的。皆同一种意要加行趣入大圣，同一种意要呢是什么意要呢，就是求取无上菩提成佛的意要。那么加行呢就是菩萨行，由上求下化而去入大圣，而不要落入二圣行，当知是名第八大愿。这个就是菩萨的第八大愿，同趣大圣。九功不唐捐，若诸菩萨愿于当来所有一切无倒加行皆不唐捐，当知是名第九大愿。第九项呢是功不唐捐，菩萨的第九大愿是功不唐捐。若诸菩萨愿于当来所有一切无倒加行皆不唐捐，唐捐就是虚空的意思，引申为做虚空白辛苦了。菩萨希望未来所做的一切不颠倒的菩萨行都不会白辛苦了。那么另外一种解说呢是不要以一种解说是不要以有所得心来修行，因为你以有所得心来修行的话呢不能成就圣道，那么就什么就做虚空了。那么另外一种解说呢就是不要失去菩提心，因为失去菩提心就不能够成佛道了。菩萨只有成佛了才功不唐捐，如果菩萨最后没有能够成佛就唐捐了，就做虚功了。当知是名第九大愿，功不唐捐是菩萨第九大愿。十速证菩提，若诸菩萨愿于当来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当知是名第十大愿。十速证菩提，菩萨的第十大愿是速证菩提。若诸菩萨愿于当来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无上菩提，菩萨愿意呢尽速的证得无上菩提度化有情，在无上菩提中是没有时间相的，尽未来际度化有情的，当知是名第十大愿。那么速证菩提是菩萨的第十大愿。那么能吹议论这一科呢也就讲解完毕了。好，现在回到课本的第五十页，看论文哈。如是菩萨所有一切菩萨所作，皆为如是五胜利业之所摄受。广比业分三科，前两科已经讲解完毕，这是第三科结，总结五种胜利业用，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名所摄受，说明五种胜利之业摄受一切菩萨行。如是菩萨所有一切菩萨所作，皆为如是五胜利业之所摄受。菩萨行中的所有一切修行作为都被五种胜利业用所含摄了。 再看下面论文，云何一切菩萨所作为自安乐而无杂染，普能成熟一切佛法，普能成熟一切有情，护持如来无上正法，摧伏他论精进勇猛，正愿无动。这个是总结五种胜利业用的第二科，随事所作，解说菩萨的一切所作。云何一切菩萨所作，提问什么是一切菩萨所作呢？为自安乐而无杂染，菩萨成就最胜宪法乐住，是自安乐，菩萨已得无功用无家行无相住，所以呢无杂染。普能成熟一切佛法，菩萨能成就佛一切种智，是名普能成就一切佛法。普能成熟一切有情，那么菩萨在生死中呢广度有情啊，使有情成熟和他种性相应的善法。护持如来无上正法，菩萨能自修持如来正法，又能教化有情学习正法，是名护持如来无上正法。摧伏他论精进勇猛，正愿无动，菩萨能够摧伏破坏外道议论啊，不会被邪知见所动摇菩萨的正愿，菩萨能够精进勇猛的行菩萨道。好，再看下面论文，当知如是四真实义，初二下列，第三处中，第四最胜。真实义品分成总名安利及别变品类两科，别变品类呢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标列及第二科随事都讲解完毕。那么现在这一科是第三科节俭，总结真实义品，并且简别四种真实的圣列。当知如是四真实义，即世间即成真实，道理即成真实，烦恼障尽至所行真实，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这四种真实义。初二下列，初二呢就是指世间即成真实与道理即成真实。下列这两种真实呢都是凡夫智慧所行的境界，世间即成真实是凡夫不如理作意所摄，道理即成真实呢是凡夫的如理作意所摄的智慧。那么这两种真实呢和下面两种圣人的智慧比较，是属于下列的智慧境界，仍然具有烦恼障跟所知障啊，所以说他们下列。那我们现在还是在学习，在道理即成真实中啊，所以我们还是属于下列的智慧。要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就不会自大。第三处中，第三呢是烦恼障尽至所行真实，虽然破除了染污的烦恼障，但是仍然有不染污无明的所知障啊，也就是法执无明。所以这种圣人的清净智慧所行境界呢比凡夫要好，但是呢不如第四种清净智所行的真实义，所以是处中，它在中间。第四最胜，第四呢就是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这个时候呢烦恼障所知障都被消灭了，智慧圆明，能够完全行于真实义境，最为殊胜，所以说它最胜。这个就是佛的无上菩提。那么真实义品到此就讲解完毕啊，请拿出今天讲义28啊第二项总结文。难得今已得，精勤修法行，莫使入宝山，垂手叹空归。这个是引自成佛之道的寄颂啊，来作为此次讲课的总结文。难得今已得，这个是说我们呢第一个人生难得，五趣中天趣的友情呢过于享乐，地狱恶鬼畜生三趣的友情呢又太苦，都很少有机缘能够听闻佛法，只有得到人生最有机缘闻法啊。那么人生难得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第二个是佛世难逢，好，虽然得到人生，如果你生在佛出世之前或者佛法都已经灭了以后，那么这样都没有因缘能够闻法修行。现在我们生在有佛法流传的世间啊，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说佛世难逢。第三个是中国难生，有佛或者是僧弘扬佛法的地方称为中国，那么呢在这个地方才能闻法。如果生到边地，就是没有佛僧弘扬佛法的地方呢， 因为没有人弘扬佛法，也就不能闻法。那么现在在台湾呢，有佛法弘扬也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也得到了。第四是六根具足，如果六根有障，想要闻法修行呢就很困难，那我们大家能够来此闻法就是六根具足了。第五是无邪见障，如果你身在外道或者邪见的家庭，你想要学习佛法也很困难。那么以上这些困难呢，这些障碍我们各位同学都克服了，那么又能够听闻到大圣唯识中的真实义品，那么这个更加难得，所以说难得今已得，大家都已经得到了。精勤修法行，生命无常，虽然得了闻法呢，如果不精进努力的依法修行呢，就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并且很快的就会忘失了。宝积经里头讲，读诵经典而生戏论，不随法行，是菩萨败坏相。就是你听闻了佛法，就只是听闻而已，当作戏论，不去随着你听闻的佛法去思维去修行，这个是菩萨败坏相，那你就败坏了。莫使入宝山，垂首叹空归。那么各位同学呢，现在难得今已得，就好像是到达了宝山可以取宝了，已经见到了奇珍异宝，如果你不捡取受用这些宝物，那就太可惜了。我们讲生命无常，非常的短暂，很快就过去了，就好像呢入了宝山又离开了宝山一样。你到了宝山，看到了这些奇珍异宝，结果呢没有依法修行，什么都没做，结果还是什么，等于没有得到，所以就好像垂着双手，手中空空的，没有宝物就离开宝山了。到这个时候快死了，这个时候心中后悔说，哎呀，为什么我当时闻法不好好的做思维不修行，也没有用了，也没有用了。讲到死还是讲得太远了一点，就是说你稍微老一点，那个没有办法思维了，就没用了。所以现在大家能够听法就要多多的什么思维，多多的依法修行。前面讲了，没有听到之前没有办法，听到了你不去把握，那不能怪别人，怪你自己了。以后什么时候能再听到这个法，不见得有机会了，不见得有机会。好吧，那到这边呢讲解完毕。讲解完毕以后呢，必须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讲解这个真实义品呢，是根据师父的讲解两次的讲解，还有呢在平常跟师父请益提出问题，跟师父私下跟提出问题，跟师父请益以后我所做的记录来讲解。那么呢我只是做了这个整理的工作而已，所以这个讲法的功德呢不可以属于我，应该是属于师父的因为是根据师父的讲解还有根据师父的回答，我只是做整理的工作，所以这个讲经的功德呢是归于师父，我只是属于这个做整理的这一份的功德。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以前也跟各位讲过，师父说我是钝根人，那么钝根人就是不够聪明，我这个人是不够聪明的，那么我的所学呢也是不充足的，所以呢可能会有错误错失的地方是难免。所以如果在我讲解中有错失的话呢，这个不是跟我师父没有关系，这个错失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我师父跟我讲解的事情道理，所以如果有错的话呢是在我自道不在我师父，那么有任何功德的话呢是属于我师父不在我自道就是这样。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现在还剩下三分钟请问有没有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在之前这也不算问题是你前面有跟我们讲过说要有那个宝刃这个功德因为这学习佛法不是累积之，是要一遍一遍的 去重复它。然后和真实一品后面也还有抉择分哦。那我们如果要继续学习啊，啊，另外一方面，一直重复它也会去厌烦啊。然后，而且你更早又有讲过说，我们要去，不能只做这个会的功夫，一方面又要去修那个福。可是这样听起来时间好像不够，好像就算修也只能修那个随喜功德而已。所以我问题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像师父自己用功这样子，我们要怎么能够达到自己能够鞭策自己这样子。阿弥陀佛。 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出家了你没出家，所以你要上班我不用上班，所以我们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好，对不对？那即使我出家了没有上班，我的时间还是不够用的，还是不够用的。是我前面有讲这些话，那这些话呢就意思就是跟各位讲，你要斟酌哪一样东西对你比较重要，每个人不一样，好，所以你要斟酌哪一样东西对你比较重要。我今天已经跟各位讲了，没有讲这个究竟法之前你没有听到，那你去做方便法无可厚非。今天你听到究竟法了，你还不肯放弃方便法，不肯在究竟法上用功，那么这就是你的自己的抉择了，就自己负责。那么你说是不是要再多学？当然应该再多学，可是有没有这个时间，有没有这个能力？那现在这个真实一品讲解呢，我不能说讲得很好，但是呢我尽力了啊。那么我认为师父的讲解应该是没有错误，所以你多听啊，然后多深入的话应该是有帮助的，对于真实义的了解是有帮助的。那么抉择分也重要啊，但是你这边没有搞清楚，你看抉择分啊，他又引进了无法三自性来讲解，那你更难。那三自性已经在这边讲解了，无法也提过了一些，所以呢你把这边搞清楚了再去看抉择分就比较简单，是这样子。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每次都跟大家说你们要自己去看原点，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不管是各位同学在家的同学，或者是我现在的出家众，都不太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都只想捡便宜。好，听一听就好了。好，听你讲最好，有问题打个电话问你，你给解答最好。而不愿意自己去找。对，当初学了真实一品，学一些四谛论，我有问题去问师父，师父就说你去看那本书，也没讲几页，就是说哪一页都没讲，你去看那本书，你去看成唯识论，好，成唯识论拿来看，啊，八识规矩颂你去看，好，八识规矩颂去看，你去看什么书，你去看，啊，一开始看不懂，但是就是努力的看，看不懂也是硬看，啊，一遍一遍一遍慢慢磨，你对于古人的文法慢慢就通了。然后呢你再去看就比较简单，你就可以那么自己去看古人是怎么阐释这些法义的。甚至你看久了以后，比如色大色论，你看久了以后你会了解为什么无着菩萨在这边要这么讲这句话，为什么他安立在这里，不安立在后面，不安立在前面，他要安立在这里，你会找出这个答案来。你多看以后你会了解，那你这样子叫做读色大圣论，对，为什么他先要讲所知一，再讲所知相，再讲入所知相，再讲比入因果，他一步一步的安立，对不对？为什么三自性一开始先安立一他起，再安立偏计执，再安立缘成实，他有他的道理在那边， 为什么在前面讲的时候，他一开始安立依他起的时候，他安立的是杂染的依他起，后面又说依他起通二分，他有他的道理在那个地方。你不能看懂，你就不能了解无着菩萨在讲解的色大生论是什么，你根本看不懂色大生论，你读了一大堆你不懂，一句话不懂，你白学了。所以你一定要努力的去看，去思维它，你最后才能懂得他在讲他为什么这么安立。这个时候你就是无着菩萨，你看懂了以后你就是无着，你的思想跟他一样，要不然你不懂。那这都要花时间的，那你们你还要上班，那怎么谈呢？对不对？所以后面就没办法谈下去了。嘿，这样子。 再问一个问题啊，未来的同学，就是老师有提到说，可能会讲，再来会讲一部比较短的那个《唯识二十论》，玄奘法师，玄奘法师造的嘛。那他我们要怎么替介绍，像没有学过佛法的人简单介绍这个？然后还有我们的时间也是双周吗还是单周？ 先回答时间，当然双周嘛。你还问吗？我那么老了你还有单周，太辛苦了吧，对不对？那要简介这个呢，就是二十论呢，二十论颂是主要是破外道的邪执，破外道的邪执主要是在这个地方。以后讲了就知道了。我上课是这个样子，好，我不强迫别人来听课，有缘来听，没缘就算了。好，人多也讲，人少也讲，没人听，我自己讲自己听，啊，就是这样，再学一遍嘛，就是这样。所以我并不太在乎人多人少的这个问题，啊，有缘没有机缘就是这样子而已。而且说三个月以后讲，三个月以后我还活有没有活到都不晓得，对吧？最近觉得怪怪的，好像该死了的样子，所以谁晓得我三个月后还在不在？所以不要想那么多，三个月以后再说，再来好好的。如果说有机缘，我们就好好上课。 反正你上次说三个月后开始讲那个 静坐，然后过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听唯识那个二十。那不是我讲错了就是你听错了。我讲是说我要静坐一个月，然后呢两个月的时候要准备教材 啊， 因为你二十论你要准备教材啊，二十论说要把它教材准备出来之后才能讲解，对不对？我是说因为他五月解证密经那个书才出来，对，那解证密经书出来的我还要看看他的版本我们能适不适合用，还要看他适不适合用，对。所以先讲一个短的，就是讲二十论颂。二十论颂呢也不容易，但是因为二十论颂呢，就说我就讲嘛，就是大家头脑动运动，头脑的体操。二十论颂它是辨别的，辩论的，好，辨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逻辑上的分析，辨析比较厉害。第二个二十论颂里有讲故事，他讲了很多，他提了很多那个故事在里头，那么讲故事大家也很喜欢听嘛，对不对？就听听故事也好。所以就先学二十论颂，讲完以后那么再讲解生命经。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到。因为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佛讲人命呼吸间，对不对？这是佛说的。你们老讲的，老想自己会活很久，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我们要随时有准备，对，随时是会走。所以呢，就说你要把握，任何时间都要把握，好，不要把时间都浪费了。各位就是对于这个世间太认真了，好，就是非常喜欢这个世间，不忍放弃。那么我也很喜欢这个世间，但是呢，想一想呢，还是得放弃。这边不放弃就没办法到那边去，因为现在还没那程度嘛。那么以后成就了，那么能够得了圣道以后呢，那么来度化众生，好， 就比较方便。现在呢，还是很惭愧，我自己也讲，一边也讲，我都觉得自己很惭愧，实在是没有什么功德，仗着师父的威德力，那么把它讲完，把它讲完，然后佛菩萨慈悲我呢，说不定有点神通，上我讲不上来的时候帮我一点忙，让我能够讲下去，这样子。不过到这边还是要感谢一下呢，就是感谢这个王德旺居士跟魏凤雪居士，提供这个场所呢，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也感谢林素丽居士呢，这个打电话催各位来上课，没有他催的话，我看现在可能，有些同学可能就不会来上课了，那么感谢他，也感谢各位居士呢，愿意来学习。觉得很惭愧，刚开始上课的时候还有出家众来听，到现在出家众都不见了，就剩下各位居士，哎呀，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不过末法时代了嘛，颠倒的事情总是发生，无可奈何。那就是这样啊。 我们非常感谢上次夏道法师能够为我们讲解真实义品圆满，这两三年来他非常的辛苦来为我们这样来讲解，也讲解得非常的详细，那资料也非常的多，那我们非常我们也恳请法师再安排下一次的课程，那也要希望法师身体健康三个月以后再为我们讲解唯识二十颂跟解深密经，那这些像解深密经也是非常难的一部唯识的经典，那我们自己看会非常辛苦，那真的希望法师能够为我们来讲解，那也希望我们各位同学能够踊跃来听闻，因为这一部经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也非常感谢各位同学能够这么精进的来跟在这边大家一起学习，真的有些同学真的也是远道而来，有从宜兰来的、新竹来的、嘉义来的都有，真的非常的用功，真的很难得，那也非常感谢那个施德胜居士，他为我们做语音档的整理，这些工作能够上网啊，让我们再次学习这样子，那非常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好吧，那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众请起立，向佛开班，向佛菩萨三问讯。大众向上开班，向法师三问讯。 第三问讯。 南无阿弥陀佛。 恭送法师回辽。大众面向长老法下，向长老求三问讯。问讯。 觉相互问讯。 阿弥陀佛。